能听见你。我都能听见了。好，这怎么同步呢？ 啊啊！我靠！哦，我也听见你了。对对对，我知道了，刚才就是音量的事儿。啊，我也能听见你的琴了， 是吧？我音量调高一点，是吧？ 就是，其实就是咱们应该照着一个谱，然后一块弹，然后看看能不能，就是能合上。 对，得给它接到，把电琴接进去，要不然的话，它是 就找一个咱俩都会弹的谱子，然后。 我现在也不知道你这声音出的是多长时间之后，我这样。把那个什么也打开一下。我现在把那个微信语音再打开一下，这反正它的时间好像似乎是有延迟的，对。喂。哎。 啊，喂喂喂啊，有点问题啊。就是按说，我怎么在你那个就是你的那个轨道里都听见了我的声音，对吧？ 你的轨道里听见我，对，好像就那个视频里头， 不是不是， 就先开始那个学习那视频里头有一个。哇，你看你这句话才过来。 对，就是应该。不是，你别听那个了，你把那个就是那个，就咱俩用那个微信说嘛，不是？你现在那个应该你的设置应该是有问题啊，就是现在你的问题在于是，在你的那个轨道里听见了我的声音，这是不对的， 是吧？ 你知道吗？是吧？ 嗯，不，我不太清楚，对，因为现在又是麦克风又是。你现在听，你的说话恨不得十几秒钟前的，对，好几秒钟前的声音才过来。 那个你先别管了。对，那个你先别管了。咱俩现在用那个微信语音聊嘛，不是是吧？就那个我不听了。不是，你现在得这样，就是我现在情况是我的麦克风用的是我的电脑，然后我接了一个耳机，你知道吧？这样就不会产生那个反馈了，否则的话就是说你的那个麦克风和那个它的那个和它就是你的那个录的设备和那个放的设备现在在重复的在进行这个它就应该叫什么反馈，你知道吧？所以就是说应该是你听的时候应该拿一个耳机，否则的话你如果在外放的话它又录进去了，是吧？对，反正对，就现在我这块的是输出设备用的是耳机，然后输入设备用的是我的那个电脑的麦克风，然后这样呢就是说我听到的东西就不会再反馈到再录进去了， 然后刚才我说的情况是，我想想，就是我在你的那个轨道里听见了我的声音，我觉得这个对。 你在我的轨道里，有可能就是你的声音放出来以后，又被我的麦克风踩到了呗，就所以又进去了，所以都应该戴上耳机是对的，对。 对对对对，这个肯定是，就是以后咱们排练也应该是这样，否则的话就是说，等于是那个，就是在反复的，对， 对， 踩进去，然后就它在循环，你知道吗？它而且它循环的，就是，对对对，对，然后剩下的事，那没事，那剩下的事应该就是说，那个咱们得找一谱子，咱们找一谱子，然后呢。咱们定好那个什么 C 啊 AM 啊 F 啊或者是什么 G 啊，就是反正几个和弦，然后咱们定好，比如是四四拍的，然后咱们就 one two three four， 然后咱就一块弹，然后看看咱们能不能合上拍。 明儿晚上吧，明儿晚上试试。 啊， 明儿晚 上，反正你肯定啊，行，明儿晚上，反正你肯定得找一个，你得找一个耳机，就是等于外放的那东西，你就不能再。就是那你听到的东西就不能再录进去了。 好吧，到时候找你有什么合适的简单的谱子吗？ 嗯，可以，都行啊，什么长亭外古道边也行啊。 就是先这样吧，嗯，我这找不着耳机，嗯，我明儿、 啊、 明儿把那。给那插 了 耳机在办公室， 那就都找找无所谓吧，就多找几个也行啊，多找或者咱们都会唱的，然后那个谱子反正好找，应该是先定歌吧，就找个歌，要不就找个简单的歌，咱们先试试吧。 但我刚才就听这个挺怪的，就是从这个 Reaper 里回来的声音晚很长很长时间。隔了五六秒才回来的，也不懂什么意思。 那个应该是没事，那应该就是说，就他是要做补偿嘛，他是要做补偿。但是因为你现在的问题就是你现在开着外放的，你知道吧？就现在这个可能会干扰咱们现在这个效果，你知道？如果咱们就是等于外放那个部分，我们都戴着耳机，然后呢只会往里录。到时候再看看，就是他是怎么补偿的。按说就应该不会延长那么长时间 了。你的那个外置 声 卡， 我听到 的，他直接接着那个。 我可以啊。 你就你带录音功能的。我的意思是，你从那个电琴的输出直接，不是那个，不是通过那个麦克风采样，是直接也可以是吧？嗯。 哦，可以啊，可以啊，就因为就是我。对，我那是个台子，我那是个调音台，其实就是我那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那个外置的那个声卡，同时它是一个调音台，就它可以插很多，对，就是麦克风啊、吉他呀、啊，就什么都能插，然后还能在监听啊什么的。 行，嗯，明儿再试试吧，明儿再试试吧，嗯 ，OK， 好，嗯， 啊，行，好，这样。